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36章，个叔见我一语道破，佢又不由得激动咁讲：咁你知唔知道点样对付井入边嗰个嘢呢？哎呀，阿江老爷子真系死得太惨啊！咁啊，虽然讲我唔系本地人，但系咧，当年阿爷爷带住陈词，亦都算系逃难到嚟呢度，而我童年时期亦都喺呢度度过嘅。所以呢一片地方对于我嚟讲，虽然唔系故乡，但系就更胜故乡。咁啊，更加冇理由呢啲事啊放喺度唔理嘅。我谂咗谂，只能够暂时放低再落地窖嘅事啦。我啊同阿郭叔讲，话要先见一见江老爷子，再作打算。喺呢阵时，我哋都已经食到饱晒，饮住茶咧就倾咗咁耐啦。打定个主意之后，咁就咩都唔使讲啦，就先由阿郭婶就收拾好嗰啲食嘅嘢，我就带住阿豆腐就向后山嘅山神庙而去。嗰一隻头先同阿豆腐抢鸡翼嘅黑狗就摇住条尾喺前边带路，显得好似好通人性咁。豆腐一路行一路闹只狗，跟住仲一边问我：喂，老陈，你咩时候学识捉鬼啊？唔通真係要去对付嗰隻水鬼？我啊讲，其余嘅鬼我唔知道点对付，因为呢佢啊真係无形无质，手段啊多端，咁啊一定要搵嗰啲专业人士出面先得。不过我啊听阿爷讲过，水鬼又称为水粽子，其实呢係尸变嘅一种，係有形有质嘅。对付鬼我唔识，不过如果对付粽子嘅话，我哋仲驚咩？民间呢就有种传说，讲水鬼有两种嘅。一种系死后嗰啲鬼魂呢仍然困喺个水入边，另外一种呢就系、死咗之后尸变所成，成为咗水鬼。前者我就冇办法应付，不过听阿郭叔咁讲，呢一个描述嘅细节里边，就系、有人话喺个井向下边一望嘅时候，见到个井底深处有一个毛茸茸嘅黑影。咁据说啲尸变成水鬼就系一个毛茸茸嘅圆球状，生住长长嘅双臂同埋大嘴，有人路过井边嘅时候就会用只手将啲人拖落水，等啲人浸死咗之后再用个大口去吸人嘅魂魄。于是乎嗰个人呢就被吸咗魂魄，就成为咗新水鬼，而前一个水鬼就可以往生㗎啦。呢啲水鬼搵替身嘅讲法有冇道理我唔清楚，但係如果对付呢啲有形有质嘅粽子，即使係水粽子我都係有把握嘅。不过喺呢度之前呢，我一定就要去睇一睇阿江老爷子。我哋呢个地方呢就有一个山神庙，但凡喺村里面出咗啲咩嘢唔妥当嘅事情，或者有啲咩请求愿望嘅话呢，都会嚟呢个山神庙嘅。山神庙就是木结构，供奉住山神同埋佢手下嘅精怪。由于村里面啲人就越嚟越少，所以嚟山神庙嘅人呢亦都唔太多㗎喇。我同阿豆腐入去嘅时候，山神庙嘅庙门一半都已经冇咗，剩低一半呢就大开住。门顶上边挂住一张好大好大嘅蜘蛛网，上边爬住一隻五彩斑斓嘅绿头蜘蛛。神台嘅供台下边有几隻受惊老鼠，一见到我哋入嚟即刻吱吱吱咁走晒去。豆腐目瞪口呆咁讲：哇，郭叔话江爷子住喺呢度，哎呀，呢啲地方点住人啊？我细个嘅时候呢就嚟呢个山神庙度玩过嘅。嗰陣时经济唔系好发达，乡下啲人都冇往城里面涌，所以我哋嘅村呢仲系几热闹嘅。讲到山神，我諗起咗一件奇怪嘅事。我从小就天不怕地不怕，漫山遍野乱咁捐。村里面啲孩童呢都以我作为孩子王咁啦。有一次 我哋就跑到咗嚟呢个山神庙入边。阿江肥仔啊，尿急指一指嘅神台讲：， 诶，我哋嚟呢度比赛屙尿啦，睇下边个嘅猪猪射得远。好， 咁啊，成班细路仔啊，好鬼开心。只有几个女仔咧，就激到揼下脚，拧转头揞住块面啊，走咗翻去。啲女仔一路行啊，一路讲：， 耶，我要讲俾啲大人听，话你哋啊几个咸湿。 讲完系咁走翻翻去啦。我当时啊心谂，我系老大嚟噶噃，咁我屙尿梗系要最远啦。喺嗰阵时，啲小朋友嘅虚荣心就特别奇怪嘅。喺呢个比赛上边，人人都非常之重视，我哋啊企成一排，神情严肃，跟住一二三齐插插咁啊，唰一声剥晒条裤，突出咗一排颜色各有深浅唔同嘅啰柚仔，然之后再数一二三就开始射尿啦，将成个神台都射到湿晒。嗰次我啊梗系得第一名啦，当时啊非常之开心。点知道返屋企之后，当日晚黑就发高烧，发梦就梦见一个冚住大红布嘅人飘喺个地上边，将我举咗起身，揸住我双脚当风车咁揈，揈啊揈，揈啊揈，揈到我呢就头晕脑胀，个胃就翻江倒海，对眼一瞪，拧转头就呕咗一大堆嘢出嚟，阿爷就急到不得了啦。当时嘴里边啊吟吟沉沉咗啲唔知乜嘢，嗰阵时咧我都唔知道，而家谂起上嚟，佢念嘅可能系一啲咒语，佢八成咧就认为我系被诅咒咗而夺去生命。后嚟我晕咗过去，讲住胡话，烧咗几日都唔退，等到醒嚟嘅时候先听人讲。阿爷爷知道我哋几只马骝喺神台嗰度比赛射尿。就即刻去同山神爷就烧咗半夜嘅香，咁连夜仲做咗一张新嘅神台就俾换上咗，我嘅病先好翻。依个时候睇见眼前破落嘅山神庙，我又谂起咗爷爷，心里边就有啲沉甸甸咁。跟住我就矮住个身，避过咗头顶嘅蜘蛛网，同阿豆腐就入咗山神庙啦。豆腐入到去就即刻喺度嗌：， 哎，江老爷子，我哋嚟睇你啊！你同你打咗啲食嘅，你喺唔喺度啊？ 我四围咁张望，不过就只系见到山神像，仲系当初嘅嗰一尊泥像，半个身体都已经裂晒啦。奇怪嘅系喺呢度，其他地方都非常之邋遢不堪，但系唯有呢一个神像咧，仲算系干净。我心谂。莫非是阿江老爷子打扫的？是啦，他一家人都死了在水鬼的手上，正常人遇到了这些这样的事呢，一定就会将希望寄托在神灵的身上。听阿豆腐叫完都没有人答话，正殿就不是很大的，一眼就看晒的了。我想是不是个人不在这里呢，于是就带着阿豆腐就向偏殿那边走。点知道只脚先踩出门口，一个黑色个身影突然间就向我扑过嚟。嗰、那个身影虽然嚟得突然，但系啲动作就唔系好快嘅。我即刻闪开咧，定眼一睇，系一个蓬头垢面、成面都系皱纹嘅老人家，身上边着住嘅衫就布满咗黑色嘅油光，散发出一阵嘅恶臭。即使隔咗咁多年啦，我都系认得出嚟，心里边一酸，我就叫：，唉，江老爷子，我系阿元啊，你记唔记得啊？企喺对面呢个连乞衣都不如嘅老人家，眼神就浑浊，声音嘶哑咁慢慢咁讲：， 阿元仔，哦。是我阿肥仔嗰个好朋友啊。 我忍住心里面嘅难受讲，是我啊，陈元啊，我嚟睇你啦。对面嘅老人好似神智有啲唔係好清醒，指住偏殿阁里面嘅一张烂木床讲， 陈元你阿爷点解冇嚟啊？坐下。 阿爷爷同你攞粒糖俾你，呢、这个系你阿江叔喺城里边买噶，好甜噶。 讲完就喺嗰个四边啲透风、肮脏不堪嘅偏殿里边，周围咁转就揾糖。唔好讲我咧，豆腐最系心软嘅。佢就眼眶一红啊，讲： 哎呀，老爷子真系太惨啊！老陈，我哋真系要帮下佢啊！ 我睇住江老爷子骨瘦如柴，谂可能真系都未食饱过，我即刻就讲：哎，将食嘅攞过嚟，等佢先食个饭先啦。我啊同阿江老爷子带咗啲干粮，仲有剩低嘅半小碗嘅炖鸡。江老爷子一闻到啲肉香，就即刻唔记得咗同我搵糖啦，盯住我只碗就系咁喺度吞口水。豆腐一见到啊，嗱嗱声攞碗嘢过去，佢话： 哎，老爷子啊，唔使客气啊，趁住仲有啲热，快啲食啊！ 江老爷子亦都唔讲嘢，直接就伸只手系咁拿，狼吞虎咽。我同阿豆腐喺旁边啊，拉都拉唔住，唉，只能够由得佢去食啦。等佢食完之后，就开始同佢闲话家常啦。 啊，陈家小子啊，你阿爷冇嚟咩？佢好耐都冇揾我捉棋啦。 豆腐一听啊，捋一捋条脷，低声咁讲：， 唉，玩完啦，老爷子真系彻底傻咗啊！ 我啊瞪咗佢一眼，示意嗌佢唔好开声。跟住我就讲，佢喺外边忙啊，有机会呢，我阿爷嚟睇你啊。等到江老爷子西去，八成就能够喺地下同阿爷碰头捉棋㗎啦。 哦， 佢又岌咗下头，跟住又讲， 哎呀，一转眼你都长咁大啦，你啊系嚟搵阿肥仔玩系嘛？哎呀！佢都唔知去咗边度啊！你喺度等下先啊！ 讲完，佢一转眼就望见咗豆腐，佢啊眨眨就老眼讲： 哎呀，呢、这个皮肤啊真系白嘅，生得啊几是正啊！系你个女啊！ 豆腐一听啊，即刻俾自己啖口水啃住咗，一面悲愤。我心谂：唉。睇嚟江老爷子唔单止神智失常，亦都老眼昏花。跟住我讲：，唉，我如果系真系有咁嘅女嘅话，我第一时间就将佢卖俾啲拐子佬啊！老爷子，我呢次嚟咧系想请你帮手嘅。虽然讲从阿郭叔嘅嘴里边，我就已经听到咗事情嘅经过，但系如果要对付水鬼嘅话，首先都系要将佢引出嚟。呢几日嘅天晴，水鬼就唔可能自己上嚟嘅，我亦都唔可能喺条村里边留住，等到佢落雨。老年间嘅说法咧，就话粽子害人咧，成日咧就系追寻嗰啲血缘未落手嘅，亦就系讲佢会先害亲人。想要将个水鬼引出嚟，咁啊只能够叫阿江老爷子露下面啦。不过而家睇江老爷子咁嘅情况，我实在有啲担心。 咩话？帮手？ 江老爷子就讲： 啊，你系咪又去装下手牙真冲凉，俾人拉咗啊？ 我一睇到豆腐笑到碌地咁嘅死样，我即刻干咳一声，转移话题讲：啊，老爷子啊，呢度都系好多年前嘅事啦，你就唔好记住啦。停咗一停，我啊试探咁问：你仲记唔记得你屋企门前嗰口井咧？呢一个字好似系打开咗咩机关咁，江老爷子个瞳孔即刻突然间放大。好似喺个虚空里面睇到咗啲乜嘢，面上松皮皮啲皮咧就开始喺度震动起上嚟，一下子佢就揞住个头，只留俾我哋一个污糟邋遢、松蓬蓬嘅头顶。豆腐即时就停住咗笑声，慢慢咁喺个地下度攣翻上嚟。 睇住江老爷子震腾腾嘅双肩，佢又讲：老陈，老爷子喊啊，我哋唔好再刺激佢啊！我就沉默咗一阵，心谂我同阿江肥仔相识一场，唔能够要佢屋企白白咁遭受呢一种咁嘅痛苦。老爷子能够谂翻起嗰一口井，讲明神智仲有清醒嘅机会，讲话而家唔刺激佢，佢可能就永远都要咁浑浑噩噩、含恨而死嘅。当即我啊向阿豆腐拧咗拧头，示意佢唔好阻住我。我慢慢咁讲：喺十年前，阿光仔浸死咗喺个井入边，而家又系你嘅心抱，最后系你嘅仔，然后你啊请咗一个阴阳端公，佢系点样同你讲噶？江老爷子一听完之后，佢系震得更加厉害。过咗一阵间，佢抬起个头，恶狠狠咁讲： 水鬼啊！